好，第二节翻嚟，喂，辉头先冇声咩？ 系咯，边 系啊？ 边度冇声啊？ 系咯， 系咯， 系咪？系咪你未开声啊，大佬？ 瞄咗自己，喂， 同啲 chat woman 讲啊，喂，阿迪啊，阿辉 ，Raymond， 唉，老表五爪 Winnie Emily， 喂，你哋好 ，Hello， 大家好。 啊！真系你考牌啊！你喂，我都有朋友试过咧，佢又系咁样诶，佢唔系去你嗰个商场， 又系俾贵金。 佢系好夜收工，咁啊经过商诶、经过个商场，咁、那个商场咧正常系应该闩咗嘅，即系譬如有啲商场系到咁上系闩门噶嘛，或者得一两个门口出入到，佢唔会开晒咁多个门俾你噶嘛。咁佢入去。去厕所呢就是格格都有人 闩晒门， 系啊， 出晒门嘅， 系啦，全部闩晒门嘅， 系好少有。 咁咧，咁喺度等啦，即系佢真系急啊嘛。咁喺度等啦，佢又唔系细，开细啊，男人就好易搞啫，系嘛？佢开大咁啊，谂住咁喺度等。都冇理由啊！嗰阵时都十一点几啦，点个 好少噶嗰啲时间。 嗱，嗰个商场系比较大嘅， 系、 有 即系大、大型发展商旗下嗰啲。 系啦，有六格，有八格嘅，冇理由八格都满噶嘛。 仲要系嗰啲时间、啊， 吓、 啊、你仲要收工、啊，即系闲日啦。 系啦， 咁你闲日嗰啲时间，啲人通常都翻晒屋企瞓啦，点会 系啦？ 系咯， 八格都有人、啊， 好少，真系好少。 咁佢咧等咗几两三个字。即系条气唔顺， 即刻作门啦、 啊。系啦，咁佢又即系正常嗰啲厕所上高又通啦，下边有一格系 喺度装咯， 佢逐格装， 冇人， 全部冇人嘅， 但系摔咗门嘅， 系摔咗门， 反咗系红色咁样噶嘛。 系啦，佢咧就见到格格咧有人，咁佢咧嗱，厕所嘅门系好奇怪嘅， 嗯， 你就咁你入咗去里边 系。 闩咗门 lock OK 系 lock 到嘅， 系啊。 但如果你揿咗个 lock 而闩门咧，系 lock 唔到嘅， 系。 因为又惊你玩反锁啊嘛， 系啊系啊。 一定要系你入咗去个厕所度闩门，然后揿嗰个掣，佢先 lock 到嘅个门。如果你揿咗个 lock 闩门咧 ，lock 唔到嘅。 系，因为佢系大部分系零啊嘛，啲掣系。 咁佢又几清醒喎？咁啊，即系唔存在人哋整蛊啦，一系系 lock 唔到噶嘛。 但系佢会唔会系有啲旧式锁咧？佢零嘅时候前面咧唔系好似有个锁匙圈跟住打直嘅，佢攞个一蚊咁开喺出边零噶。 哦，即系由红由绿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旧式嗰啲锁， 唔系嗰啲啊， 唔系嗰种。 嗰个商场高级。是没有那些的、 OK、 一定是入了去里面 即是没有那些 tricky 位置你可以在外面玩东 西的没有的还有没有那个横摔的 那些真的很害怕、啊、那 么逐个张 即是面都车埋 没有人的为什么 跟着怎么 跟着就是不对路啦走啦、 啊、但是很急、啊、 不是啊喂急都要走啊大佬夜妈妈的门就闩晒但里面没有人、啊跟着他就开门即是当然闹了一句自己玩东西什么这么夜都闩晒门跟着他走八隻门一齐开， 砰咁啊！ 突然间只只门开 啊！系佢系全部同一时间砰一声开晒，定系嘟嘟嘟嘟嘟嘟咁好似轮住开， 一齐开。 哇！电影鬼片情节、啊， 佢直情系惊到咧，咁啊冇，佢又夹实唔系尾巴，夹实大腿而逃咯。喂，真系佢其实好急噶， 系啊，缩翻上去啦，咩都缩啦。 跟住一走出门口，佢成班 friend 佢自己话要去厕所嘛，喺门口等佢。 系啊，跟住。 即刻见到班 friend 一齐走， 走啦走啦咁样，唔去啦走啦咁。 直情唔敢啊！去，直情即系即刻做忍者，忍到翻屋企先去，即刻飞的翻屋企咯。 有冇后果？ 咁啊冇，因为佢冇喺度大吵大闹啊嘛。 哦，哇！但系佢讲粗口， 佢冇讲粗口，玩嘢咩？咁夜仲咁多人，咁讲咗句啊嘛。 哦，咁都好啲。 跟住八只门口一齐开，你惊唔惊？ 好惊，即系典型系好鬼片，鬼片。 佢讲翻俾我听嗰阵时咧，佢都仲有啲惊惊地嘅。系啊，喂，其实 嗱， 逢系听呢啲嘢咧，最惊咧就系你经常会去嘅地方，你每一日 地啊嘛，全部都系 搭 lift 啦， 时遇到嘅 去商场、厕所啦， 系啊， 坐车啦，呢啲好大镬噶。 系啊， 去厕所咧，我听过有啲师傅讲咧，嗰啲朋友咧。就好中意匿喺嗰啲咁嘅呢啲啲廁所啊，啲衞污衞嘅地方。 污衞嘅地方，啲因為聽講啦，話廁所係濕濕暗暗咧，比較陰啊嘛，佢哋係 即係佢哋好似講緊咩藏污聚氣啊，即係廁所呢啲地方咧，咁佢哋咪即係啱嗰啲環境最啱佢哋逗留嘅地方，佢哋咪全部留喺度。次次聽親到啲屋企鬧鬼嗰啲，一定係匿喺廁所嘅。 嗯， 係啊。 喂，你有一次有一個試過咧嗱，有啲廁所咧就係、是。呢個鏡，但我正常廁所唔會咁設計嘅，我唔明點解嗰個商場嘅廁所會咁設計，係鏡對住個廁所門， 鏡對住廁所門。 即係嗱，你洗手盤，洗手盤就有個鏡啦，俾你洗手梳頭啦，後面就係廁所咯，後面就係嗰啲，但嗰個女廁嘅，嗰個係個女仔講翻俾佢聽，因為佢嗰陣時我哋成班一齊有個鬼殺咁嘈撲出嚟嘅。佢系点咧？佢系去完厕所啦，咁啊出嚟洗手，洗手啊，梗系会照下镜啦，咁啊，整下个头嗰啲啦。咁佢系喺个镜嗰度咧，望到其中一个厕格， 睇到啲唔该睇嘅嘢啦。 唔系有个女仔开门，行出嚟，咁好正常啦，系咪？ 系啊。 咁佢望跟住佢差唔多洗完手噶啦，你知整一个头，梗系洗干净嘅手，整完行噶啦。 系啊。 但系佢见到个镜，见到后面有个女仔噶嘛，即系喺其中一格。 咁可能有人出嚟啫。 开门行出嚟啊嘛。 系。 咁佢咪佢转身走嘅时候咧，佢嘅眼角望埋喺个厕格里边冇人嘅。 唔系，但系你话头先话佢系嗰个女仔开门出嚟啊嘛。 系啊。 咁佢可能出咗去啫。 冇。佢出嚟嘅时候，佢已经走噶啦，要即系嗰个动作就系佢整一整个头， 跟住就距离系好短嘅， 好短好短嘅啫。跟住佢见到啱啱，佢又见到个开门想 行，时差都好短嘅。 系啦，讲佢开门想行出嚟，佢就喺个镜度望到有个女人嘅，有个女仔嘅。 系， 但系佢行嘅时候咧，佢眼角望到嗰度。 呢、這个可能会有得解释、哦，即系因为有时咧，系咪时空空间错乱？有啲人系会咁样讲噶、因为你镜嗰啲咧，即系 New Age 嗰啲咧，佢哋系讲空间，即系有时你平，即系可能系咪叫平衡空间啊？即系你可能你呢个时间咁佢咁啱，可能系咁样样，另外空间撞入嚟，你睇到嘅系可能人哋对面嘅，即系另一个同一个地方，但系另一个唔知第几个空间，咁佢又系有个女仔做紧呢啲嘢嘅，咁你咪咁啱见到咯。 但佢唔系， 因为镜咧喺西方有啲人都会系攞嚟做巫术嗰啲嘢咧，又或者系有啲人啦，听讲啦，即系我听有啲即系玩呢啲 New Age 嗰啲朋友，佢话镜呢啲嘢咧，佢好似一个通道咁啊， 系可以进入去第二个空间噶嘛。 系啦，咁会唔会系可能佢咁啱去望到，佢又搭啱嗰条线，佢就望到另一个空间人见到啲嘢咧？但 系 嗰个女仔个样系咪好正常嘅先？佢望到那个女仔， 佢正常噶。 即系普通个女仔样 嘅，因为我冇讲俾你听嘛，我冇再继续讲俾你听嘛。嗱、佢咁样拧住面，佢咁嗱嗰个人正常讲望完照镜，咁你咪拧头就行出去啦。 系啊，拧住。 佢喺呢度见到有个女仔嘛，见唔到有个女仔喺度啊，喺个镜嗰阵时见到噶嘛。 系啊，佢望翻落去， 佢望翻个镜，个女仔仲喺度， 就企咗喺度啊， 仲系喺嗰度噶， 即系继续企喺嗰度， 仲喺嗰个位置。 有冇眼神接触 啊？同佢冇眼神接触，佢又见到佢想出嚟啫，跟住佢唔理啦，直情当睇唔到就出去啦。 咁我真系觉得分分钟可能是嗰个空间扭曲或者空间咁啱重叠咗，佢睇到啫、如果系嗰啲嘢，佢仲唔整鬼啊？ 但系佢成身啲鸡皮冻冰冰起晒鸡皮嗰只啦。 唔系，有时你知人惊起上嚟，佢有生理反应噶嘛，唔出奇啦。 哇！ 我自己咁谂啫。 我都试过，其实我都试过，我都分享过嘅。就是我喺一间酒店度咧，嗰啲私人酒店冇兴大床对住块镜，前面有个位俾你。 梳妆台咁样噶嘛？ 梳妆台下边有张长凳俾你坐喺度换鞋啊。 啊，系啊，系啊， 或者咩摆嘢嘅。 啊，好似人啲钢琴凳咁长嗰啲。 啊，嗰晚咧就我个 part， 我个 roommate 就走去赌钱啦吓，我就喺度，我瞓觉，半夜咧就有个，我唔知佢系咪叫外卖。 系。 就有个女仔坐咗喺我喂， 想想你要不要啊？ 你叫外唔系系佢叫外卖啊？佢叫外卖冇理由我喺度啊，大佬啊，系咪先？ 特殊癖好，因为 你叫多个啊，系咪先？你冇理由叫一个啊嘛。 人哋以为你有特殊癖好啊。 跟住佢，我系见到有个女仔坐咗喺嗰张凳度， 系靓女嘅都。 我唔知啊，耷低个头啊，但系因为我你知我做法事咧， 好想同佢剪头发。 系啦。 咁我係慣咗望住個鏡㗎嘛，我慣咗望住個鏡同人傾偈㗎嘛，因為我永遠都唔會望住人個樣㗎嘛。咁我見到個女人喺度，咪話乜鬼嘢呀，咁夜坐喺度做乜鬼呀，跟住到我起身嘅時候，我係見唔到張凳有人坐喺度喎。 但係個鏡 有 個有人。 鏡有個女人坐喺度喎。我肯定呢啲唔系时间，唔系时间。 呢个应该都系嗰啲噶啦， 咪咯， 撞到认一认。但系唔系，因为我觉得嗱，嗰个女仔，你见到那个女仔系典型系做晒人哋鬼片嗰啲动作啦，耷低头好阴沉。 佢耷低头坐咗喺度。 但系你嗰个女仔，嗰、那个女仔朋友啊， 嗯， 即系嗰个女仔啦，但系佢见到嗰个女仔系正常噶、哦。佢做翻啲，佢又唔系企喺度，跟住望住你奸笑，又或者系佢成身湿晒咁样，要企喺度拍你。 佢系停止咗个动作。因为佢系开咗只门，企喺度望，企喺度想行出嚟，但系佢到应该正常，佢已经行咗出嚟噶啦嘛，已经 系 有几有十零廿秒噶啦嘛，佢应该行咗出嚟，佢冇行到出嚟噶，佢喺个镜就见到佢想行出嚟，到佢望到冇人嘅时候，佢再望翻个镜，佢都系依然系嗰个动作， 即系佢 hold 住咗喺度 ，hold 住咗开咗门出嚟啫。 哇 佢唔即刻就， 我原來 所以佢出到嚟咪鬼殺咁嘈咯，我做咩？ 我以為佢係可能係嗰個對面，我就一路即係喺度諗緊嗰個下後文，就係會唔會個入邊對面鏡個女仔都嚇親個即係就可能就係因為你知佢又望到你，佢以為死撞鬼；你又望到佢，你會以為死撞鬼。 即 係 兩個 平衡 空間 大 唔同嘅地方嘛。即係有啲人講係一個平衡空間裏面其實係可以搭通好多地方噶嘛。即係我哋其實依家我哋睇嘅嘢都有幾維啦，係嘛？分分鐘係嗰邊個空間係見到你，你又突然間見到 佢。所以佢又覺得自己撞鬼，你又即係又覺得自己撞鬼，咁其實係。两个空间撞埋， 有一 个 说法直情系讲系两个空间有两个唔同嘅你噶嘛？ 系啊， 平行空间可能喺另外一个空间有一个同一个 同一样嘅你，但系你喺唔同嘅时间咯。 系啊，喂，嗰啲算唔算系咩咧吓？其实如果人死咗，其实就唔系去咗天堂，去咗个 我听过有个说法咧，你投胎唔一定系投胎喺后世，你可以翻前世噶。唔係翻翻去舊底古代嘅喎， 即係超越時空嘅，做咗秦始皇。 即係我哋係覺得超越時空啦，但係可能喺佢哋另一套嘢，佢哋個 system 啊，即係我哋死咗個 system， 佢哋可能投胎翻去古代嘅喎， 係 或者係可能投胎翻即係遠啲時間，即係佢哋冇限制嘅。我听过即系佢哋啲 New Age 嗰啲人系话，可能你投胎唔一定系去后边后世，即系譬如我而家当我而家2018年，我可能去到2028年咁。佢话佢哋唔觉得即系有呢啲局限咯， 即系可以去到再新。 佢话去到佢哋个世界入边，佢哋根本系冇时间呢个概念噶啦。 嗯， 佢哋个 system 入边应该唔系用时间， 即系人间先有嘅啫呢啲。 系、啊、因为我哋 你唔计时间，点知你几时死啊，大佬？ 系啊，因为系咯，系一个量度单位咯。对于佢哋嚟讲，即系俾我哋嘅 可能 唔系单位咯。 可能投胎下一世揸住碌矛喺个 猿人，猿人 走 北京猿人系咪啊？ 或者我哋好似讲灵异，都咪讲嗰啲时间空间啊，系嘛？唔系即系冇乜所谓嘅。 唔系，有时学系嗰啲嘢系惊嘅，咁但系你唔可以否决，系因为我哋始终人，我智慧系有限。 嗯， 咁我哋智 唔系，其实我哋言语有限噶，好多嘢 系啊，即系 其 实 有 好 多 嘢 言语形容唔到噶。 同埋呢一样嘢系我点未死，我哋都唔了解佢哋个世界系点样样嘅。咁分分钟系真系，同埋就系我哋人唔系唯一一个存在嚟噶嘛。我哋唔系得一个 dimension 喺度噶嘛，唔系得呢一个。 其实人怕死，因为唔知死咗会点啊。 系啊， 如果知道可能唔惊，即系等于你未去嗱，你即系我而家带你去嗰度，带你我好似我头先带你去食饭，你可能觉得好远。 系啊， 但系到 但你行惯咗，你觉得好近。 到你食完饭之后，你翻嚟嗰阵时觉得好近。 系啊， 因为你根本唔知道去边度嘛。 系啊，你又觉得个人好迷失、好迷茫。哇，你带我去边啊？哇，我仲要行几耐啊？嗰啲咧， 即系好似睇嗰本书好笑噶嘛。咁佢讲咧，个人死咗，咁啊落地狱就撞到佢个 friend。但系咧，嗰个人已经心即系怀着忐忑嘅心，就落去地狱噶嘛。点知落到地狱咧，见到歌舞升平，跟住又撞到个旧朋友，走埋同佢：喂，你点解咁迟先落嚟啊？佢话点解地狱 咁开心？ 咁开心咁正嘅。 系哦， 佢话边个话俾你听地狱唔过瘾噶？ 其实 佢话唔系，上高啲人系咁讲噶，又话天堂好好啊。 佢话如果唔系咁啊，个个都唔个个就落晒地狱，唔肯去天堂啦。 其即系我自己听过有个概念啦， 系、 即系曾几何时，即系我听嗰个概念，有个系咪传道人啊？即系我总之我听到有个 concept 系关于圣经入边，如果真正理解佢哋嗰本圣经讲嘅嘢，就系其实天堂同地狱系睇下你心入边点样谂。 嗯，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咯。即系其实嗰个 concept 系咁样样咯。你如果怕嗰样嘢，你死咗之后咧，你就要经历嗰样嘢。 即 自己做出嚟噶，你有好多嘢其实你系执念咯。其实点解你一个地方点解佢哋会咁多即系鬼啊，或者佢哋会逗留喺嗰度，即系因为执念咯。 咪即系等于你个人，如果你系成日谂埋一边嘅，你俾你去到边，你都唔开心噶。 系啊， 或者如果你信佛经轮回咁样。其实冇地狱天堂嘅， 系啊，你要受审判嘅，你觉得俾人勾脷筋嘅，咁你咪一定要俾人勾脷筋。 我即系咁样啊，系你嗱，你死咗，我俾你投胎。 嗯， 你今世咧就超级难滚嘅，咁下世投胎俾你做只熊猫，即系一世人都滚唔到一次，就好难搞呢样嘢。 可以滚，你咪成功滚落去咯。 咪即系你下啊，佢唔使你上天堂啊，你下世做一个富三代咁，你就好有钱噶嘛，哇，终一世人都享乐噶，唔使点做啊，咁其实咪等于上天堂嘅啫。 啊，可能嗰个你到时做嘅时候，你又唔系觉得咁过瘾嘅啫，你怕俾人飙心，你都系日日都会喺地狱。 譬如落地狱，我哋下世投胎，你系一个好有钱人。但系咧，原来你心脏、糖尿、血压高，乜差都齐，有钱你享受不到。 然之后你日日惊俾人飙心。 系啦，唔系啊，你根本你系瞓喺张床度啊。 系咯。 日日都你系好有钱。 有钱都冇。 但系你系瞓喺一间咁嘅深切治疗嗰度，喺度等死。 咁我有钱又嚟做咩啫？ 系啊。 我都冇得享乐。 喂，呢次就 overrun 添，又吹大咗。我哋下一次翻嚟就讲。 扯得远咗添。